体温成冰。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，男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，爱你我不能说，跟你们拥抱甜蜜，谈笑自若，忍受预期的伤心。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情，如果我忍住着看秘密，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。如果我说我必须爱你，答应给你比友谊更完整的心， 这个冬天好像真是下的雪不多。说到冬天，提及到下雪，你们会觉得浪漫和梦幻吗？站在冬夜里，看着雪花在空中飘落，满世界的流光溢彩映衬下的洁白，有一种温暖总会在心间洋溢，然后化成你脸上绽放的那一个灿烂的笑脸。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想，如果身边有一个人陪着那就好了，如果身边有一个人陪着，在这样的雪夜里，我们便可以一夜白头。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吧。 某年冬季，你在风中哭泣，无法言语，眼中闪烁着忧郁，火花的手有点颤抖。为什么眼前光景仿佛是一出戏，女主角的演出使我落泪，情节凄美。我已了解，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总有原因。想和分手的巨蟹，风中翻飞，伤感小雨。可是你从来没有别人是可以代替，值得好好把你化作回忆，留在心里。曾经深深爱上冬天，只因某年冬天你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时过境迁，相聚相离的日子同样出现在冬季里，拥抱着梦幻破灭，叫我无法甘心。从今以后，每到了冬季，我害怕更加想念你，但谁又知道春夏秋季想你。曾经

春花秋月夏杜鹃，冬雪寂寂一清寒。冬是掩藏的季节，孕育着希望，在冷峻与凛冽里获得了重生。宁静地望着高远的天空，思绪随着蒙蒙烟雨在四月的苍穹里飘得很远很远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冬天是冷峻的，但是温暖的阳光也会如约而至。天地空旷，万物沉寂，一切等待着蓄势勃发。 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抱你温柔的马，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，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

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想到了谁，红尘追尾寻的岁月，我有无悔，可又是爱你的谁。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亚威陪你听歌。晚间的时候，你是否会静静地仰望夜空呢？星星在眨着眼睛，仿佛在与你说话。记忆深处只是留恋一种情怀，时光溜走了，那份执着还在，那份信念还在。一起来听陈小春独家记忆。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，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力气，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，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摆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

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